段惠宗字子松，天水上归人也。敬宁中以杜陵令吴府举为西域都护，既都尉光禄大夫，西域敬其威信。三岁刚进还，拜为沛郡太守，以单于当朝，喜为雁门太守。数年作法免，西域诸国上书愿得惠宗，杨朔中复为都护。惠宗为人好大节，今功名，与古勇相友善。古勇悯其老父远出，与书介曰：“足下以柔远之令德，复典都护之重职，甚修甚修。若子之才，可悠游都城而取卿相，何必乐攻昆山之策，总领百蛮，怀柔殊俗？子之所长，余无以喻。虽然朋友以言赠行，敢不略意？方今汉德隆盛，远人宾服，复正干臣之功，莫齿不可复现。远吾子因循旧惯，无求其功，忠刚极远，亦足以复雁门之基。万里之外，以身为本，愿详思于言。”惠宗既出，诸国遣子弟交迎。小昆弥安日前为惠宗所立，得之，欲往谒。诸西侯止不听，遂至秋辞谒。成郭甚亲附，康居太子保苏逆率众万余人欲降。惠宗奏状，汉遣卫司马冯莹，惠宗发戊己校尉兵随司马受降。司马畏其众，欲令降者皆自缚。保苏逆愿望，举众亡去。惠宗更进还，以善发戊己校尉之兵贬兴，有诏熟论，拜为金城太守，以并免。遂于小昆弥为国民所杀，朱熹侯大乱，征惠宗为左曹中郎将、光禄大夫，使安吉乌孙，立小昆弥兄莫镇江，定其国而还。明年，莫镇江杀大昆弥，惠病死，罕恨诸不加。元延中复遣惠宗发戊己校尉诸国兵，及诸莫镇江太子盘丘。惠宗恐大兵入乌孙，经盘丘，王逃不可得，即留所发兵殿楼地，选精兵三十弩，径至昆弥所在，召盘丘，则以莫镇江骨肉相杀，杀汉公主子孙为伏诛而死，使者受诏诛盘丘，即手剑击杀盘丘。官署以下惊恐，持归。小昆弥乌离弥者，莫镇江兄子也，乐兵数千计为惠宗。惠宗未言来诛之意，今为首杀我，如取汉牛一毛耳。冤王置之头悬槁阶，乌孙所知也。昆弥以下服曰：“莫镇江复汉，诛其子可也，独不可告我。”令印嗣之也。惠宗曰：“欲告昆弥，逃逆之为大罪， 即印嗣以复我，伤骨肉恩，故不先告。昆弥以下豪气罢去。惠宗还奏事，公卿议，惠宗全得便宜，以清兵深入乌孙，及诸盘丘，宣明国威，宜加重赏。天子赐惠宗爵关内侯，黄金百斤。是时，小昆弥继父悲元志雍众欲害昆弥，罕复遣惠宗使安吉，与都护孙建并立。明年，惠宗病死乌孙中，年75矣。城郭诸国为发丧立祠焉。赞曰：自元寿之际，张骞使通西域，至于地节，正即建都护之号，起王莽氏，凡18人，皆以勇略选，然其有功绩者据此。连褒以恩信称，郭顺以廉平著，孙建用威重显，其余无称焉。陈汤躺荡，不自收敛，足用困穷，一者敏之，故备列云。